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的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种富话，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和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奇妙的。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在你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今天早上求神悦纳我们所说的、所想的，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要全心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讲，我昨天晚上跟师母和孩子讨论，我们2020年从美国搬到台湾的一些调整因为从美国的文化到台湾的文化一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调整的地方。那这些调整的地方是有小的有大的。小的是比如说我们的吃的不一样的也那个我们在美国因为外带比较贵的，所以我们经常在台湾因为台湾的外带比较便宜的，我们经常吃外带。然后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改变或调整，比如说我们的交通美国如果 没有车子的话，你没有办法生活。可是台湾，我们住在台湾，尤其是台北，我们不需要车子，所以我们经常用公车还是捷运。那还有一些文化的差异，在美国，在台湾，我们过去的那个礼拜，我们要过年，跟我跟师母的家庭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去师母的阿姨，她去她家吃饭，我们应该要带一些红包给长辈，啊，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属于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的登山报讯的信息。那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我这是看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的登山报讯。耶稣基督他教训他的门徒，也教训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到了光明的国度的一些变化。这两个国度，这两个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当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搬到光明的国度，有一些调整，有一些变化。所以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教导他的门徒，也是教导我们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内心都要改变了。所以怎么样调整从黑暗的国度到光明的国度？你可以说，在世上的文化差异也有难度的地方，可是在黑暗国度到光明的国度有更难以的这些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他说这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常常看到他用这个词“天国”或者“神国”，那这两个词是一样的意思，在天国。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他就开启这个天国，然后我们又等到天国是完成的，在耶稣基督里再一次来的是完成的时间。可是在中间的时间，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你在世上的天国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就换句话可以说，耶稣基督他培训或者教训门徒和我们怎么样做天国的国民。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他教导我们天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天国的文化你可以说主要的是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天国谦虚谨慎的文化。第二个是天国行善的文化。第三个是天国祷告的文化。这三个都是天国文化的重点。在这个六章的第一到第十五节，耶稣基督他强调这个谦虚谨慎要依赖神的一种心态，这是我们天国文化的很基本的一个心态，很基本的一个事实。就可以换句话说，他说你不要有这种吹牛拍马的那种心态。他就批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人的面前要假冒伪善的行为。我听了很多人说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的差异的地方，无论是中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或者是东方西方的，有一部分就是听说中国人比较看重 谦虚谨慎。美国人比较看重吹牛拍马的那个说法或者心态。那当然这是有真实的地方。可是因为你看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在社会里，如果我说他人的好话，那他人可能就回答说不敢当了，哪里哪里，对不对？美国人说什么？谢谢，Thank you 。你说他人美国人的好话，他有这样的那个回应。可是耶稣基督他讲这些那个谦虚谨慎的这个心态，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完全不同的，这是迥然不同的。天国文化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这种谦虚谨慎在耶稣基督他教导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耶稣基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谦虚谨慎的耶稣他讲的这个心态是从天上而来的。在这个天国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在格林多后书的第五章17到18节，这个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接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个天国的文化是从天上而来的，是在基督里的人能够过的。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天国的国民，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我们跟我们的天父是有连接，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连接，我们一起就过这个天国的文化，我们一起在这个天国生活。而我们不只是跟天国的弟兄姐妹，在世上的天国的弟兄姐妹连接，我们是跟过去的圣徒也是连接的。在希伯来书第11章，作者是这样子说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的。这意思就是说，完全的就是天国文化的完全是当我们过去的圣徒和现在和未来的圣徒就是能够完全。我们一起是神的天国的国民。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是这样子，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天国的国民。那怎么样表达这个天国国民的行为？就是在我们的行善的文化，天国行善的文化，在基督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应该要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而我们行善的时候要保持这个谦虚谨慎的心态，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荣耀自己。那这是天国文化的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地方。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批评了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因为这不是属于天国的文化。他说人的骄傲，人的心态就是假冒为善。耶稣基督在心里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有深刻的愤怒。可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是有愤怒？你可以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答应。可是我们要看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 对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愤怒，是因为这些假冒伪善的行为是不让人看见他们自己的罪，也不让他人看见他们自己的罪。因为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义人的行为，会不会暴露他们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批评这些假冒伪善的行为。耶稣基督对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很大的愤怒。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是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像那些法利赛人。在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法利赛人的他们所传的信息、传的讯息是假的福音。在马太福音23:4，耶稣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意思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所传的讯息是假的福音，是假的盼望。可是另外一个方面，耶稣说在这些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13，耶稣说他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是为什么？是因为在马太福音23:27，因为他们好像坟似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的信息，他们所传的信息是假的，而且他们的心理有问题。他们的心理可以说是他们是坟似的坟墓，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看不到神的恩典和他的爱，他们看不到我们刚才唱的这个奇异的恩典，所以他们对他人的爱有很大的缺乏，他们缺乏爱他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缺乏爱他人？缺乏彼此相爱，缺乏爱我们的配偶，缺乏爱我们的孩子，缺乏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忘记这个奇异的恩典？神今天要提醒我们，他的恩典真正的是很奇妙的，真正的是奇异的恩典。他要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是长阔高深。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恳求圣灵在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所以这个是轮到我们的第三点，天国文化的祷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自己的假冒为善的心，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祷告，天天祷告。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印心，我们不可以改变，真正的改变我们自己。可是这位上帝他可以改变我们，这位从无到有创造宇宙的神可以改变我们，这位给一位童女和不生育的女人孩子的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这位在以西家36:26说的预言的神可以改变我们。在以西结36:26，他说在这个预言里面的，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 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出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是以西结，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之前的所说的。这位上帝可以给我们爱心的心，可以给我们爱他人的心。可是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自己靠自己的智慧不能做的。我们必须不断的改变在天国的文化。可是这个不断的改变是一直看，一直依赖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心里做工。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神呼召，神的呼召是要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而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可是我们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基督徒。他在约翰书，他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他是这样说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他也是这么说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弟兄姐妹们，这些话是很清楚的，这些经文说的我们爱神和爱他人，爱弟兄姐妹们是连在一起的。神创造我们，神拯救我们，不只是我们与他与神有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一个群体，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群体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不只是看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你看我们的文化差异，东方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是经常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是个人的文化，东方文化是群体的文化。那这当然是有一些道理的，可是我们在这个天国的文化，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个人群体都是很重要的。你看耶稣在这边他说，你要去你的内屋与神祷告，为神的对神祷告，仰望神。可是我们在这个内屋里面，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是属于神的选民。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我们是上帝的人，上帝的群体。他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就是这种人，因为有这个真理，我们能够仰望神祷告，不像外邦人用许多种附话，他们以为许多话必蒙垂听的。耶稣基督他教导他的门徒有这种祷告，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用这句话，我们可能觉得哎，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宗教，一个人对神说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父亲，是不正常的。许多人可能 听到这个话，可能觉得耶稣基督不尊敬、不遵守他的创造者。可是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用这句话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意识到我们是我们的天父的疼爱的孩子。在这个主导文的这个第一句话，他很明显的说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要遵守他，应该要尊敬他，我们也要了解我们与神和他的选民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主导文的是有四个要点。第一个是我们要遵守，也要用爱心来爱我们的神，要意识到他是我们的天父。第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要意识到我们是在天国里的天国的文化过日子，也要仰望未来的完全的那个神的国度。第三，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依靠神，每一天要依靠神，每一个时刻要依靠神，而且我们日用的饮食要依靠神。这等于是说我们是小的大的都要依靠神。那最后就是第四个要点，是我们要和睦的过日子，要和睦的生活，要饶恕他人，就像上帝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一起，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和赞美这位上帝，要意识到我们是需要他的恩典和他的爱，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所在心里所看到的那个罪。今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仰望他，要依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天国的文化生活。求神在希望教会做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过了一个和睦的生活，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靠着神的恩典和他的力量，在需要改变的地方求神做工，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我们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福音里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是好的，不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很奇妙的，是因为你的爱是很宝贵的。所以求主今天早上祝福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未来。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一起唱三一，是先唱英文还是中文 ？OK， 那我们先唱中文的。 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上生灵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助你。 同心赞美父子圣灵。 英文。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s.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不可知载，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